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今天让我们继续学习第14课，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79页。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璐，很高兴能教大家张道真自学英语。 从听众的反馈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他们非常喜欢听王老师的课。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样能够做到一名受欢迎的老师的？ 周老师刚才说的这句话让我非常高兴，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喜爱。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考虑到 what the learner needs， 各位就是学习者需要的是什么东西。那么大家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有可能如果只学一些普通的课本上的知识比较乏味，所以我能把这个 entertainment 与这个 English learning 结合在一起，叫寓教于乐。这样的话，我觉得学习英语不再是一个 boring task， 而是一个 interesting job。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大家相对来说，很喜欢我的课堂。 讲授英语需要 edutainment。其实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应该秉承这样的一贯的原则，将娱乐融入到英语学习当中。其实这更能够提高我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其实学英语关键也就是兴趣。 是这样的，比如在听众朋友中，很多的就是年轻的男士肯定是比较想了解关于汽车方面的知识，那你就可以读一下英文方面的汽车杂志。那么很多有可能听众朋友对电脑方面比较了解，那么可以读一下英文的电脑方面的知识。周老师您知道吗，昨天我自己在家的时候自己在家里架设了一个无线网络路由器，是我自己调试成功的。那么我发现英语还是有很大的帮助，我读着英文的说明书，那么一样一样按它的设置。而我的这个计算机专业的朋友是个博士，后来我跟他说的时候他也特别惊讶，他说连听都没听过。 不过也能够显示出其实学习英语呢能够激发我们很多的内在的潜能。那如果要是在以前呢我们可能不知道，通过学习英文确实把这种潜能呢给挖掘出来了。 是这样的，所以我一直相信这样一句话， English opens another door for you， 英语为你开启了另一扇门。 以前我觉得我唱歌不好听，但是呢有时候朋友去卡拉 OK 去 KTV 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唱英文歌唱得挺好听的。 哇，太好了，下次我一定要洗耳恭听。要不然周老师就在这个广播节目中给大家来一段吧。 以后有机会吧，但是首先还要言归正传，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79页，我们来看今天的词汇和短语。第一个词 post 寄信。那么例如 I want to post the letter， 我想邮寄这封信就用 post。 那我想给你寄一个礼物， I want to post a gift to you， post something to somebody， 把东西寄给某人。第二个单词 parcel 包裹，这个要注意，很多听众朋友在使用这个单词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个 C 写成 S， 要注意它的拼写 P-A-R-C-E-L parcel。 例如周老师您有一个包裹， Miss Joe you have a parcel， 就这样的表达。第三个单词 rate 那么大家有可能会感觉很惊讶，说价格费用我们应该可以使用的是 charge 或者叫Price， 为什么这里是 rate？ rate 在英文中有一个率的表示，例如我们说的interest rate 叫利率，存款的利率。那么我们可以叫 loan rate， L-O-A-N 叫贷款的利率，所以这个 rate 有一个价格利率的意思。Exchange rate， 那我们叫汇率，指的是外汇的时候，那么兑换人民币和美金的比是多少，那我们叫 exchange rate。 请周老师把三个词组给大家重复一下， interest rate， exchange rate， 贷款利率， loan rate。 那么大家要记住这三个常用的表达方式。The next one is printed matter， 叫印刷品，实际上指的就是 books and magazines 这样的东西。那么应该它的费用相对来说是 lower than normal posts， 比普通的邮件要低一些钱。 printed matter. The next one, register. Register. 挂号。那么它的名词我们也要注意 registration. Register,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The next word is airmail. Airmail. 那么航空邮件。那么大家注意，这个单词现在应该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了，因为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是 express delivery 或者叫 express service express delivery delivery delivery。 那么 airmail 大家可以将来使用 express delivery 来替代。 The next word is label. Label.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单词的拼写 L-A-B-E-L， 不要拼成 B-L-E， 一定要注意 label。 例如我们在瓶子上见的标签就可以说 label。 例如我可以劝告我的朋友 Do not take that medicine because the label is gone， 别再吃那瓶药了，因为那个标签已经不见了，它代表你见不到它是什么药品， label 代表标签。The next word is aerogram. Aerogram. 航空邮件。The next word is telegram. Telegram. 电报。我们可以说 telegraph. T-E-L-E-G-R-A-P-H-Y. Telegraph. Telegram. Telegraph. 现在应该大家不需要使用这个电报这种服务了。它应该是 it is replaced with. 拿什么替代了呢？Mobile phones or maybe emails. 它是被 email 或者是手机所取代。Telegraph, telegram. The next one is message. Message. 它这里是电文，我们现在叫短信。那么经常说 send short messages to friends, 给朋友发短信。那么周老师 can you send messages very fast? I'm trying to. 那么很多发短信的朋友被称作 thumb group， 叫拇指族。 thumb group， T-H-U-M-B， thumb， 因为都是用拇指发短信，很少见到有朋友用食指或者中指发短信，不太清楚周老师是拿什么来发的。 thumb group， 那么我们都属于拇指族，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在发短信时间长了必须要休息一下，否则你的 fingers are going to be tired， 手指会疲倦的。那么现在大家跟我学几个关于手指的单词。 fingers 代表十个手指的全称，都可以这样说，或者 a finger。 那么拇指英文叫 thumb， thumb， T-H-U-M-B。 食指 index finger， index finger Index， 中指 middle finger， middle finger， 无名指，这个绝对不可以翻成 no name finger， 要翻成 ring finger， ring finger， ring R I N G， 在西方是戴戒指的手指，所以无名指叫 ring finger。The last one， 大家不要用 small finger， small 代表别人的手指是正常长度，你的代表比别人短，所以叫 small finger， 我们叫 little finger。 little finger。 现在请周老师把五个单词给大家重复一下。拇指 thumb， 食指 index finger， 中指 middle finger， 无名指 ring finger， 小指 little finger， 脚趾 toe。 Yes， 非常好， T-O-E。 所以大家将来的时候可以使用这样的英语，是跟大家的日常生活相关的。 我突然想起来，有些朋友问什么样的教材或者是什么样的英语资料适合我，那我也建议大家呢，就是把你的这个 tiptoe 的时候，把脚尖翘起来能够得着的那个程度，那个就适合你学习英文 啊。周老师，我觉得您是无师自通行，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我在北外读研究生，我学的就是 teaching methodology 教学法，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您提到的这个理论是非常适合的，在英文中叫 I plus one， 叫 I 是代表你现有的水平， plus 代表加号，一是比你正常水平稍微高一点的，是最适合大家学习的资料。这个不太清楚您是怎么知道这个的。 我想也是受了王老师的启发吧。那只不过就是说或者是自己多年的这种实践以及听众朋友们的这些反馈当中了解到的，我想怎么能够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就想到了这个说法。没想到今天王老师呢将我的这个实践呢上升到了一个理论的高度。 确实，这个真是没想到，因为这个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比自己的英语水平，现有英语水平稍微高一点的资料确实很有帮助。那么我遇到学生以前就问我说，王老师，我一直在学习英语，总是听自己能听懂的东西，但为什么学了半年还是没有进步呢？原因就是听听力资料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自己有 30% 的现在听不懂，你去学习才会有更好的作用。如果语速特别慢，所有的单词都会，那么大家学习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了。 其实在学习别的技能的时候呢，也许是以听懂为主要目的的，而在英语学习当中，如果你想提高的话，听不懂才是最正常的。 是这样的，那么大家以后有听不懂的时候，要记住周老师的这句话，听不懂才是最正常的，就是你听懂了what's the use， 那还有什么用呢？ 听不懂的时候其实才正说明你在不断的提高。 是这样的，如果大家想对自己自信心进一步的提升的话，可以把自己三个月前听过的资料重新拿出来再听一遍，发现一切都会听懂了。 That means you are making a progress. The next one is capital letter, 大写 capital 要注意，一是代表北京首都，第二个意思叫资金 capital。 例如我们常说我们需要投资一些资金， We should invest the capital。 最后一个这里是代表大写 capital letter， 大写字母。那么如果小写字母就是 small letter。 The last word is change， 零钱 change。 I'm going to give you some change， 给你一些零钱， Here is your change， 这是你的零钱。 好了，单词我们就先学到这儿，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80页，我们来看这组对话。 At the post office， 在邮局。 Good morning, can I help you？ 非常普通的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Good morning, can I help you？ 那么是代表服务行业的人员。在这里提到服务行业，我们不要管它叫 service industry， 我们叫 tertiary industry， 第三产业， T-E-R-T-I-A-R-Y, tertiary industry. I want to post these letters to China and this parcel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re any cheap rate for printed matter? 这位说话者有两个目的，第一个 I want to post these letters to China， 把这些信寄到中国， post something to some place， 把什么东西寄到某处。And this parcel， 他省略了前文提到的 post， 那么是 post this parcel to the United States， 把这个包裹寄到美国。那么他想要便宜一点，所以就问了一个 Is there any cheap rate for printed matter？ 印刷品能便宜一些吗？ Of course there is. Do you want to register the parcel？ OK， 那么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Do you want to register the parcel? 你想给包裹记挂号吗？那么记挂号吗？英文直接表达 register the parcel， 就要保证收件人肯定是本人，不会弄丢包裹。 Oh yes, could you weigh it for me, please? OK， 非常有礼貌的一个问法。Could you weigh it for me, please? 能不能给我称一下重量呢？